第九课，再谈台湾故事。对话。在台北东区。 哇，台北东区好热闹啊。 以前这里可不是热闹的地方，100年前这里还是乡下，没什么人住。 台湾以前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？ 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从南往北逐渐发展的。以前有三个最热闹的地方，一是台南，二是鹿港，三是艋舺。 我去过台南，我知道差不多400年前，荷兰人曾经把台湾当作亚洲的贸易据点。台南有不少古迹，赤坎楼就是荷兰人统治台湾时在台南建造的，那是家喻户晓的观光景点。鹿港和艋舺在哪里？ 鹿港是以前台湾中部最繁荣的港口，据说河边经常有鹿群出现。也有人说是因为港的形状像鹿角，人们便称这个地方鹿港。 台湾以前有很多鹿吗？ 以前台湾中部满山遍野，到处可以看到鹿。 为什么现在在台湾看不到鹿，只有在动物园才看得到？ 听说后来有人为了卖鹿皮赚钱，不知杀了多少鹿。在这种情形下，鹿的数量就减少了。 鹿港有什么值得参观的景点吗？ 鹿港的风光已经成为历史，可是留下了许多古迹。那里的寺庙和民宅都是古色古香的，非常值得参观。 那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 鹿港有一些传统点心和小吃，像绿豆糕、牛舌饼和鹅子煎，都让人垂涎三尺。 哦，那么好吃吗？我真想尝尝看。再来，该介绍一下艋舺在哪里了。 艋舺在台湾北部淡水河边，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。差不多200年前是它最兴盛的时期，现在叫万华。因为当时淡水河上都是独木舟，独木舟是一种小船，原住民称独木舟为艋舺，大家就把这个地方叫艋舺。 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艋舺现在叫万华。 以前原住民用独木舟从淡水河载运农产品来卖。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，因艋舺的台语发音与日语万华相似，所以改名万华。现在台语还是叫艋舺。 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万华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吗？ 虽然万华没落了，却依然保留了许多古迹、寺庙、老街，都值得去看看，会让人觉得好像回到过去。路边也有很多传统美食，观光客都喜欢去那里。下次我们一起去吧。 生词一。一，逐渐。二，据点。三，统治。四，景点。五，繁荣。六，港口。七，据说。八，鹿。九，鹿群。十，形状。十一，鹿角。十二，变。十三，称。十四，动物园。十五，皮。十六，沙。十七，数量。十八，风光。十九， 民宅。二十，鹅子尖。二十一，藕。二十二，该。二十三，兴盛。二十四，石岐。二十五，独木舟。二十六，为。二十七，载运。二十八，改名。二十九，相似。三十，没落。三十一，依然。三十二，保留。三十三，鹿港。三十四，蒙甲。三十五，淡水河。三十六，万华。三十七，台语。三十八，日语。三十九，家喻户晓。四十，满山遍野。四十一，古色古香。四十二，绿豆糕。四十三，牛舌饼。四十四，垂涎三尺。短文， 落地生根。老张在身强体壮的年纪去当兵，后来离乡背井，漂洋过海，随着蒋介石的军队来到了台湾。根据台湾的人口资料，1949年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人口数目差不多是100多万，大约占当时台湾人口的13%。自从1949年以后，台湾和中国将近40年没有任何往来，因此改变了老张的命运。刚来台湾的时候，老张以为过不了几年就能回去。他虽然思念家人，却一直无法回老家，连通信也不可以，家人毫无音讯。过了几年，他离开军队，靠卖面过生活，远离了父母亲与妻子，朝思暮想，等待了20多年，还是不能回去。他想，大概永远都回不去了。他觉得很孤单，经过朋友的介绍，在台湾又娶了一个太太，生了2个女儿。没想到来台40年后，政府开放探亲，他终于可以回去看亲人了。他到处打听家人的消息，才知道父母亲和妻子早已在文化大革命时过世了。当他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禁流下泪来。他终于回去见到了离开家乡时尚未出世的儿子。儿子的童年没有爸爸，靠亲戚过日子，吃了很多苦。老张看着第一次见面时已经40岁的儿子，他的心里既高兴又伤心。虽然老张为儿子买了很多东西，并且留下一笔钱，但是儿子仍然不能原谅父亲，他怪父亲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这究竟是谁的错？谁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创伤？老张带着遗憾回台湾了。老张说， 生活在没有战争的时代，要好好珍惜， 我这一辈子最精华的时间，不是在打仗，就是在逃难，吃的苦实在太多，我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，不打算回去了。台湾就是我的家乡，我算是落地生根了。 恐惧不安的岁月过去了，老张在这里找到了平静。许多跟老张有一样遭遇的老兵，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。 生词二：一、树木；二、大约；三、战；四、自从；五、将近；六、往来；七、思念；八、通信；九、毫无；十、音讯；十一、远离；十二、妻子；十三、永远；十四、开放；十五、探亲；十六、亲人；十七、打听；十八、不禁；十九、累；二十、尚未；二十一、出世；二十二、童年；二十三、伤心；二十四、比；二十五、仍然；二十六、原谅；二十七、尽；二十八、究竟；二十九、内心；三十、创伤；三十一、珍惜；三十二、精华；三十三、逃难；三十四、实在；三十五、岁月；三十六、遭遇；三十七、老兵；三十八、老张；三十九、文化大革命；四十，落地生根；四十一，身强体壮；四十二，离乡背井；四十三，漂洋过海；四十四，朝思暮想；四十五，一辈子；四十六，恐惧不安；四十七，刻骨铭心。